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在香港为您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Cathy。 在昨天呢，香港的特首梁振英发表了题为重法治长机遇做抉择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报告。那与以往不同的今年的报告以政治先行，引言的12段文字有10段是让市民要温故知新，承认一国两制中一国的限制地位。那其实今年的施政报告正好呢赶上政改，所以有很多市民呢也在猜测这次的施政报告强调依法和限制是不是担心政改的前途不明。而且在这次施政报告中，梁振英特意点名批评了港大的学院杂志，强调学院杂志有出版过推进港独主张的文章，不利于香港的青年有一个正确的是非认识，甚至有可能无助于推动普选这个政改方案的一个通过。 其实这自从有三 D 化新闻这个节目以来，那每一年的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份施政报告呢，在三 D 化新闻都会有一集特别的节目来去呈现它、解读它。那几年做下来，你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以往的时候，当施政报告这样的一份文件出来的时候，它就有点像我们内地每年两会之后的这个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它实质上是未来一年政府的一个施政纲领。所以在往年的时候，香港政府的这份施政报告都会特别强调在民生的部分。那在出来之后，所有的传媒关注的焦点也一定是它在房屋政策方面有没有一些这种新的措施，然后在社会福利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有利于这种社会公平的措施。但是今年呢，就完全的这些都被模糊掉了，好像只有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政改方面了。 对，其实除了关于法治，你刚才提到的像土地啊，像退保啊，就是退休之后的养老保险计划，包括青年问题、教育问题，其实施政报告中都有提到。 对， 但是很多时候这一点都被大家忽略了，因为大家的焦点的确都放在政改这个时候推出的这份施政报告中强调的法治的问题。而且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关于内地的投资移民政策忽然被叫停了，这也是吸引了很多媒体的目光，大家也在背后纷纷猜测说这个是不是跟内地的反腐局势有关。当然呢，特首梁振英昨天也就澄清了，说这个其实跟内地的反腐无关。不过很多香港政界的人士还是认为呢，投资移民忽然叫停的政策其实是跟内地的很多投资移民用资金在股票市场买壳等洗黑钱的做法有关系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香港呢，它在停了投资移民之后反而要开放内地人才的一些引进计划，这个也是这次施政报告当中的一个新的焦点。 对，没错，因为像其实也有提到，这个是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我想在雨伞运动经历了这几个月的洗礼之后，香港整个的社会气氛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的，所以可能在这一份施政报告就会额外的引起大家的一些关注。特别是像我想以往可能内地的传媒也好，对于香港的事务，特别是内部事务没有那么的关心，但是因为雨伞运动，所以在这一次呢对政改也很关心。那这次更加的令内地关心的就是这个投资移民叫停的这件事情。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雨伞运动，昨天在施政报告的现场， 对， 有很多泛民派的议员打着雨伞就抗议离场。对，所以其实这份施政报告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之声。那港大呢就对这个施政报告做了一份民调的调查。那在过去3年呢，梁振英一共是有过3份的施政报告，这份呢是得分最低的。如果满分是100分，0分代表不满意，50分代表一半一半。那梁振英这次是第一次他的施政报告得分在50分以下，只得了49.5%的分数。而且港大呢还做了另外一个问题的调查，就是说如果明天特首会选举，如果要投票会不会再投给梁振英。那这次有60%的选民选择不会投给梁振英，那这跟以往的调查相比，可以说梁振英他的整个施政报告和他的支持度都降到了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对，没错。那这次其实整个施政报告出来之后呢，当然他自己会认为在民生方面有做了很多的改善，但是我也有看到像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系的副教授马跃，他就认为 在这种如果你的政治政改方面不向前行的情况下，你在推出这些民生措施，或者说你采取的是一些去向市民派钱的这种方式，可能能暂时的缓解一些焦虑情绪，但是长远的话是没有办法解决香港的一些根本问题的。 对，其实你梳理下来，不管他这次的房屋政策、养老政策，还是说强调限制，包括他对教育上的一些改革，包括点名批评港大，你会发现其实背后有一条主线，所以也有媒体把它称为这次的施政报告就是一个专门给青年的施政报告，它都是在占领的这个运动发生之后，在这个雨伞的运动发生之后，想给现在的香港青年树立一个新的是非观念，包括让他们对社会现在的一些政策不会这么不满，能够更好的更稳定的推进将来香港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报告都会有一些针对青年的影子，的确现在香港青年很多最终会站出来走上街头，会发起这样一场抗议的运动，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目前所遭遇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确是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很多青年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很多青年面临着失业，所以这次的人才问题反而成了可能会引起未来中港两地青年不满的因素，因为很多香港的青年他们不愿意北上就业，而内地的很多青年在香港其实他们感受到的会是很多香港青年的不理解，或者他们觉得香港青年会对他们有敌意。所以这次呢，我们也采访了几个嘉宾，那我们马上会来连线到四个嘉宾，分别为我们来解读这次施政报告中不同的一些焦点议题。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人力资源问题的专家，香港中原人力资源顾问董事总经理周以平，他会为我们详细来解释这次香港的人才引进计划会对中港两地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我们马上要来连线到的是香港中原人力资源顾问董事总经理周以平小姐。周经理你好。 你好，大家好。 周经理，都说香港的老龄化非常的严重，未来的人才缺口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好像感受不到。那根据你掌握的这些数据和信息，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情况？香港是不是又真的需要引进那么多的外来人才呢？ 香港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在估计在2018年，那就是说三年的时间呢，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劳动的人口就到了顶尖了，那到那时候的话只会向往下滑的，那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的劳动的人口不断下滑，然后我们的缺乏呢就是人力资源这一方面的那个供应，那所以对于这一个估计来讲的话，我们实在是现在都要考虑怎么输进人才啊，还有比如说就是延后那个退休的那个年龄啊，这一方面来发掘更多的人力资源的那个供应了。 那其实这次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加大引进人才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跟以往的那些计划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计划的话，第一就是它比较优化，因为呢它就是应该那个方向是引进一些比较真的优化的那个人才，比如说它如果那个积分的那个方法上面呢，如果他是从那些有名比较有名的学府毕业的话，他的那个分数呢会有增加。那另外呢，如果他在本来原居地以外的地方工作两年以上的这一方面经验的话，那就是说他有外国还是外地的工作经验，这些人才的话也会有得到那个分数的增加。那就说变成了就是我们从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引进那些人才都是比较高级的那些人才啊，比以前来说的话就比较优化的那个方法处理。那另外呢也会简化以前的那个方法，因为以前的那一个的申请的话一般性就是 一年、两年、两年，再加三年，那全部就是八年嘛。那分开四次来申请，那只是现在新的话就是分开三次，就是两年，然后每一次三年、三年这样子。那所以呢，简化呢这一个的申请的方法的话，也会对那个人才还是对那些企业来讲的话，有更大的那个吸引力了。 嗯，那周经理您也提到这一次实际上是有去一个优化的一个措施，嗯，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担忧，就是在放眼亚洲的这些大都会里面，香港对于这种比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在下降呢？ 在吸引高端人才来讲的话，就是香港如果比起亚洲区的话，香港还是有一个蛮大的那个竞争力的，因为香港毕竟就是在亚洲区的话，我们是金融的那一个银行金融的那个中心，而且我们是那个服务的运输的那个中心，那所以的话，特别对国内的人才，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对能来香港工作的话还是蛮有兴趣，因为毕竟香港呢就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它是国内的一个城市一个部分，那而且呢那个文化上面的各方面的话也比较就是类似吧，所以他们国内的人才如果到香港来的话，他的适应的都比较容易一些。那另外如果外面的人才过来香港的话，他也是能够作为一个跳板，他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的话，到国内去的话也有很有那个优势在那边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一个竞争力上面来讲的话，香港暂时来讲都不是很担忧的，如果比起其他的亚洲地区的话。 嗯，那您也提到对于内地人才的吸引力是比较强，那这次其实也有放宽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这样的一项措施，那我不知道您那边掌握到的数据，那目前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才的比例是不是有在上升的一个趋势，那相较之下会不会也给香港的青年人带来一定的压力，就是可能香港本地的青年的竞争力在下降？ 最近那几年对是有上升的那情况，就是内地的那些人才，特别是在那一个的计划，就是说内地的学生如果到香港来念书以后的话，他可以找工作，那这一个的方法是让比较多的内地的人才在香港是在工作的，这个是有上升的那个情况。那不过暂时来讲，占那一个的劳动人口的那个比例还不算是很高。那不过你说，哎，会不会就是更多的内地人才，特别是年轻人的话，他们我们香港的年轻人就比较抗拒，觉得造成那个竞争。我不排除有这种的心态存在，特别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话，中港那个矛盾就是比较多嘛。那所以他们有这种的心态想法的话，是很有这个可能性的。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实行的时候的话，就是要确定就是实行的那个条款里面哦，需要就是我们只可以引进那些内地人才的，真正的是我们的那一些的就是某一个行业还是某一个环节真的很缺乏那些人才的，我们才让他进来才引进。第二就是我们引进的那些人才是需要层次比较高的，那还有就是说他一定不可以占用我们香港的资源，以这种的要求之下才可以引进进来。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不会直接的跟我们香港本地的人才做成就是直接的竞争。那不过我丢个头来了，就是香港的年轻人也需要想说，就是本来我们以前感应政府的时候，只是英国人来香港工作就是很容易的，外国也有很多外籍人士来香港工作，所以其实就是有外来的人来工作的话，其实在香港也不是很新鲜的事情，不要那么抗拒。那另外也就是说，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胸怀了，因为有更好更高级的人才进来的话，很多时候你可以多交流多学习，而且就比较多可以带动其他的那一些的空缺啊，还可以生一些新的那一些的位置出来的。 那其实香港在之前呢也有做过一个调查，有60%的受访的香港青年表示他们是不愿意到大陆去就业的。这次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他也提到说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够多往内地去就业，但是好像香港他们的这个年轻人对这个相关的政策并不是特别的热情，他们的这个去内地就业的意愿也不是特别的强烈。那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做才能让更多的香港青年前往大陆去就业呢？ 其实呢，造成这个原因呢，主要就是对内地的那个了解不多，特别就是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啊、文化上面的差异啊，还有法规上面的那种制度和各方面的话，他们了解是不深。那很多时候他们了解就是有的时候去旅游玩玩这种的了解，那所以就变成了解不深的话，他们产生的那个抗拒是比较高。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香港的这个社会也比较富有了嘛，那所以呢变成年轻人的话没有很大的那个动力，说财政上面的动力去争取要进去国内，要把握住上面很大的那个发展的市场，这种的心态不够强。因为其实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外之后的话，其实我也受到一些从美国的欧洲那边的需求，那些人才希望到国内去工作，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知道国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市场，就是反而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很可惜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香港的年轻人就是自己的那个自信心也不是很高，对于比如说语言的那个把握啊，进去国内去竞争啊的那个能力啊，独立去生活啊，而且要离开家人呢比较辛苦的这一种的准备还是没有。然后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些的都是为什么我们香港的年轻人还没有说很就是意愿很大要去国内去工作了。那所以这一方面的话，老实说就是要让他们更多的知道就是国内市场的那一个的潜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让他们有比较大的发展的空间，一些的认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政府还是教育局啊，还有就是学校方面的话，要多介绍这一方面，就是现在中国的现在的那个真正的情况，特别就是在经济上面的那个能力，而且那一个对个人来讲的话，发展的空间这一方面的介绍，这个很重要，让他们多一些了解。另外呢，可以实际性的安排多一些的交流啊，还有学习啊，这一些实时的那一些的机会，要多一点的去安排，让他们真正的自己去感觉、去看，那这样子呢，建立他们的那个信心呢，这一个也增加他们的接触呢，这个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帮助啦。 周经理，那在最后一个问题问您，就是对于现在的可能中年的这一辈香港人来说，他们在以前的时候会有一种香港梦，就是说我其实只要努力工作，我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但是现在好像在青年人觉得这方面是越来越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那整个的就业环境来讲，或者是创业环境来讲，香港是不是都略微差一点呢？现在？ 您应该说就业的环境不算是很差。因为我们的失业率还是比较低嘛，那只是我们常常都在谈的那个上流的那个机会是比以前要少了，这个是实际的情况。因为这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香港的经济体系已经进入一个很成熟的一个阶段了，不像80年90年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 GDP 的增长啊，就是超过就是两位数字的，还是很高的，5%以上的。现在你看我们每一年的 GDP 的增长都2%、3%这样子，那个经济的那个增长的那个空间不大的话，变成他们能够上流的那一些的机会当然也是会少了。那另外我们也没有像97年那时候的那个危机，97年那时候新兴的危机的话，很多人移民去外国去，那这样子变成了就是因为这个政治的因素变成造成很多的机会，下面可以升上去上面的位置，那也没有这种的机会出现，那所以变成现在是上流的那个机会好像少了，而且就是现在的话，有高中以上的那些学历的学生很多，因为我们已经普及化了嘛，我们的那个学历，那也造成他们觉得我是大学毕业生，为什么我们不像以前 的那些大学毕业生可以那么快可以升上去。那因为就是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实在是太多了，比起以前的精英的那记录下来那么少的话，那个情况是很不同的。那所以变成如果说你就业的你要找一份工作不难啊，只是你说我要很快升上去，像以前的那个速度比较快的话，可能性一定不多了，因为我们比较成熟，这种的机会是比较少的。至于你说创业的话，创业我没觉得就是说这个机会不多，因为呢创业毕竟香港的法规各方面的话，你要创业的话其实是不困难的，而且那个要求也是不高的啊，所以如果你要开一家公司怎么样的话，其实那个机会很多，要看你是怎么样去做。其实香港有很多年轻人的他们的那个创意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在那边来讲的话，如果他们有这个信心，而且有这个胆子的话，我觉得去创业的话，在香港的那个环境还是可以，因为机会还是蛮多，而且那个门槛是很低啊，所以这一方面的话，不过我就说嘛，毕竟香港是一个小的城市，空间各方面的商机的话，有毕竟就是国内那个市场是比较大了。啊，因为国内的人口那么多，香港的人口只是几百万，人家的十几亿，对不对？那所以你卖一个什么产品的话，都是国内的那一个的市场，而且那个空间是要大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香港的年轻人他们要创业的话，不要只是把他的市场的定位只放在香港，应该的放在香港，然后去中国大陆的话，那他的那个发展的空间就可以，那个潜力是很大了。 嗯，好的，那看来也是香港的年轻人要认清事实，去及时调整自己的一些心态哦。那非常感谢周经理今天跟我们的连线，谢谢您。 谢谢周经理。 谢谢。 哎，再见。 好。 其实越来越多的内地的优秀的人才来到香港，对香港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对于香港的很多青年来说，的确他们是非常担心的，因为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现在香港越来越大陆化，香港和大陆其实最终是一定要走向融合这样一条道路， 对， 只是这个融合是不是能够那么的平缓，那么的让大家都可以认可这样一种方式，真的是对香港政府来说是一个较巨大的考验。 香港年轻人可能内心还是比较抗拒的，那你带着一个抗拒的这样的一种有色眼镜，可能在跟一些内地的同事的相处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就看到这个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再一次放宽，我实际上就可以预见到，也许几年之后这种中港矛盾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这个人才方面，有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个大矛盾所在。 对，其实刚才周经理也说，要想减少这种矛盾，更多的是希望两岸的青年能够相互的理解，包括让很多香港的青年能够真正了解大陆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我也注意到一点，就是有很多香港大学和内地的大学是有交流的，每年会有一些交换生到大陆去学习，这也是他们了解大陆的一个窗口。但是有很多香港的学生反而会提出说他们不愿意去大陆做这个交流。 对，但我看这次的市政报告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希望促进香港大学生多去内地交流嘛。那后面就有传媒去问梁振英说，为什么你偏偏要说是内地去内地交流？那梁振英的回答说，去内地比较便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回答，而且你当然你可以从总体的看来这是一个事实嘛，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梁振英去说出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恰当，是一个比较不明智的政治行为。 对，其实交流向来都是双向的，内地的人才引进来，内地也有很多有钱人来到香港，就是之前的投资移民计划， 是没错， 包括这个投资移民计划其实也为香港带来了很多优质的财富和优质的内地人才。 这一点也许是有疑问的，就是这个财富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帮到香港。 好，那我们就这个问题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会采访到内地上海三十律师会于一之律师，他那是一位资深的移民律师，来为我们详细解读这次移民计划的变更给内地和香港带来的影响。 3D 华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那这次的施政报告中呢，就提出暂停投资入境者计划，消息指呢说现在的经济环境和2003年推出计划时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企业家还希望来香港发展，那么他们只要列明投资计划、发展业务和本地就业的机会，当局批准之后可以透过一般的就业政策申请来港。也就是说现在呢，投资移民的计划已经被无限期搁置，如果企业家还想通过投资的方式来香港移民的话，就只能通过人才的引进政策来做这么一个一般性就业的签证，再通过这种途径最后来移民。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措施，其实先说说它的历史吧。它实际上这个香港推出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是在2003年的10月份的时候，那当时的一个条件是他们无需在香港开设经营任何生意，只需投资不少于650万港元于房地产或者是金融资产等指定的投资类别，就可以全家定居香港。那这个是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修正啊，那它暂停是将房地产从这个投资移民计划下的投资资产类别中剔除。同时调高了投资移民所需的金额到1000万港元。那到今年的时候，大家其实本来预计说可能是这个投资的门槛会有再一步的提升，但是没有想到是把它直接的停掉了。 对，关于到底投资移民为什么停呢，大家也有很多猜测，有人就认为是内地的有钱人来香港洗钱，或者说又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内地的有钱人是在移民他国无路的情况下先借到香港曲线移民他国。那至于为什么投资移民会停，我们马上来连线上海30律师会于一之律师，听听他是怎么讲的。投资移民其实大家之前都有预测说香港投资移民可能会提高条件，但是这次忽然就停止了。但咱们整个移民行业的内部是如何讨论这个事的，大家觉得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讨论下来，这个其实是跟内地的一些政策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具体的呢，只是我们就是民间的一些猜测。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了占中这件事情吧，就是香港这边占中的这些事情。因为怎么说，香港它也是我们中国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 嗯。 那在这个大背景下，可能关于去香港、大陆，关于在国籍上面的一个相对统一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形成，我觉得这个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觉得会之后后期也会有一系列的，可能跟移民是没有关系，但是跟国情、跟一些两地互通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也会逐步逐步的出台。 嗯， 就这样。 嗯， 对。 那其实香港它之前的移民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苛刻，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内地的比如说有钱人啊，或者是说富豪啊，这么想要到香港移民呢？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那可能呢，我身边有一个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啊，就是企图呢去国外去留学，然后当时因为他们应该说也是在中国富豪榜里面排行比较靠前的， 嗯， 所以呢他当时就受到了那个签证，就是相关部门的一个回绝，说他们是有移民的倾向，他们是有移民的倾向。所以对这一块的话，可能他们由于自身的条件上去了以后，他们可能就是本国啊，也就是我们国家，对于他们这个，他们能够抽，就是把那个自己的财产啊什么的带到国外去，那这些可能是对于我们中国政府来说是一种一个财产的一个流失啊。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这些钱放在中国，它会产生很多的社会效益、很多的税收， 嗯， 等等等等很多方面的调节和原因。那如果一旦他那个，所以在这个方面对待这种人群的话，可能他们的移民的条件会相当的苛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以，因为怎么说呢，他们可以怎么样，通过一种先去香港的方式，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国肯定是那些高福利的国家， 嗯， 对吧，肯定是那些高福利的那个社会体系相对稳定的国家。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这条路他们尝试不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他们会选择先看看是不是可以从香港这边走，等于是走一个弯路。那去香港那边，坦白的说，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他们可能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拿国籍的一个第三国，然后再通过这个第三国再转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转到加拿大呀一些国家这样。 嗯，但现在好像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对这个投资移民的政策也收紧了，那这会不会这个中国的这些富人他们的移民造成一些困扰呢？ 您刚才说的确是有这个情况，因为如果一旦他们这个高福利国家的移民他紧缩的话，那势必会换来他们移民的一个潮会流向其他的一些地方。那比如说我们最近办的一些欧盟国家，欧盟国家他们现在是一个移民是非常非常的热，因为就是因为之前大家所期望的这些目标国现在都是政策方面的原因可能增加了难度，所以呢他们可能转弯就是转到欧盟国家，相对福利体制啊等等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些高福利的这些高稳定性的这些国家，比如说法国啊等，他们的移民又是相当相当的困难，其实跟加拿大存在的甚至比以前的加拿大甚至更难。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选择通过一个欧盟国家拿到欧盟国家的国籍，然后再辗转去到他们所希望的目标国去相，就是去那边生活。因为一旦你有了欧盟的国籍以后，那你到欧盟所有的国家其实享受的都是国民待遇，所以他们也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紧缩的一个原因促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状。 嗯， 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很多时候中国基本上是投资移民最大的一个输出国，那对这个投资移民政策的这么一个收紧，更多背后他们考虑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中国的这个富人他们可能素质太差，或者说他们已经不需要中国富人带这些钱过去了，还是其实跟中国的政治关系有一定的原因呢？ 咱们政治层面的关系咱们姑且不说，那有关于素质上面的事情，其实这个并不是直接的一个导致目前大家对于中国移民潮这样的一个现状的一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反感的现状，这个绝对不能构成关键的问题。 嗯， 其实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哪呢？不是说不需要这些钱，打个比方说现在很多欧盟国家他们的确也需要你中国人的钱呢、啊、你中国人去那边投资他们很欢迎啊，但是他们不会说是给你一个固定的时间，说你投资了多少多少钱，然后多少多少时间以后他必定会有怎样的结果，成为本国人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到时候他们可以把钱还给你啊。因为很多政府现在对外他们都欠债的，所以政府永远是缺钱的，他们不会说是讨厌和阻碍中国人到他们本国去进行投资，那对于他们的政绩啊等等各方面充实他们怎么说政府的钱包，其实这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啊。但是中国人可能就是一旦中国人这个地方多了以后，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等于这个国家的很多资源，其实真正占有这些的，因为中国人坦白的说很聪明，占有这些资源的人，占有这些本国资源的人，很多往往他都是中国人。 嗯， 那相对于他们原本国家的这些国民的话，相对来说各个方面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平均分配到的一个人均的一个资源的获得程度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而且另外中国人来要看有哪些移民的情况，在国外相对于国外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是很团结的。 嗯， 中国人是很团结，所以他们相对来说可能会因为中国人的一些势力，也可能会改变了就是国外市场当中的一些原本的一些市场规律，所以也不是说素质问题的，这个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反面的一个社会效应，也是一种可能性。对香港那边的投资移民目前的紧缩，我个人感觉这个倒是一定的政治因素所导致的。那具体什么个情况呢？那我们这里只是做一个猜测，我们也不能做详细的评论，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国家干部，这是涉及国家机密的一些事儿，我们也不会知道。 于律师说呢，香港这次暂停投资移民计划到底跟内地有没有关系，他真的是没办法猜测，但是他相信是跟内地政策有一定关系的。 实际上我觉得已经暗示的很明显了，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考量出发的措施，而不是一个经济考量出发的措施。那实际上很简单，以前很多人会选择香港作为投资移民的一个目的地，是因为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缺乏安全感嘛，在国内不管是你的财产也好，人身安全也好，都缺乏安全感。那香港其实还算是相对的文化上比较贴近的，而且是一个很方便再从香港为跳板再去第三国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香港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投资的一个首选。 对，不管怎么说，我们拿数据来说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到2014年9月30号的一个数据，那在所有申请香港投资移民计划的人当中呢，中国籍已获外国居民身份的人士占到了36344个，其中已经获批准的有21822个，是所有的总人数当中最多的。那总共批准了多少个人？一共只有24481个，中国基本上占了中国内地的居民占了95%以上。所以这个数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对影响最大的来说就是中国的内地。而且其实投资移民计划已经累计为香港吸收了2000亿元港币的资金，那香港目前其实它也有一个很大的资金缺口，就是马上要推出的退保计划，也就是退休养老保险计划。所以其实香港不是不缺钱，而且它也需要很多优质的人才，因为很多投资移民的人他们的教育素质都是很高的。 但是我觉得正好也是这个机会，其实内地想要投资移民香港的人也会有一个思考，就是以前大家考虑移民来香港可能是向往香港的一个法治然后自由平等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香港的这个基本的核心价值可能也在受到冲击，这次的施政报告其实就有体现。那我们可以 对谈到法治的问题，这次法治可以说是施政报告的重中之重。那香港的法治是不是还和以前的环境一样？我们马上会在下一趴连线到两位重量级嘉宾，稍后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谈。三地华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 Kathy。 这次施政报告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法治问题。特首梁振英呢也点名批评了港大的学院杂志里面提到了香港的独立的文章。那关于这个问题对香港的法治是不是会造成影响，我们马上连线到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学博士宋立功，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这一份施政报告当中呢，大家原本对于政改也是预计梁振英不会提出什么有新意的内容啊。但是我们昨天看到，实际上昨天梁振英在政改的问题上表现的是非常强势的，而且是比较罕见的在施政报告这样一份政府文件中去点名批评了学院这份刊物。那我们暂且不说学院这份刊物里面它的这个港独的内容是不是合适的问题，我们来看它作为一个特首然后在施政报告这样的一份文件中去点名批评一个大学的刊物，这种做法实际上从政治操作上来讲是不是有点小家子气，反倒是给它有一个减分呢？ 我觉得政改的问题呢是一个不能够回避的问题，也是今年啊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啊。而且呢这个施政报告跟这个政改第二轮的跻身啊是有一个重叠的时期啊，所以呢政改的问题呢肯定是要回应各方面人的这个诉求的啊。而且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雨伞运动啊刚结束啊，这个震撼性呢也是史无前例的，肯定呢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呢值得反思与总结。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这个今年的这个施政报告呢的的确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排，过去都没有的，就是一开始啊就先讲这个政改的问题，政治的问题，而且呢跟这个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呢也都通通的涉及了。所以呢这个安排呢是很特别的啊，明显的这个也是一个特首呢希望啊在这个重视法治啊这个概念下带出了给公众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啊。所以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或者是用他的说法就是要迎难而上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今年这个要求这个大家要重视要有所警惕啊，不要让一些 这个啊主张香港啊独立的一些啊这个错误的思想呢啊干扰啊这个啊政改，或者是呢影响到香港未来的发展啊，所以在今年呢很明显，在房屋啊民生问题以外哈、啊，这个政治的问题呢让整个社会都啊感到啊就感到啊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可能是这个问题吧啊对一部分的青年人呢带来很大的这个挑战啊，这个舆论的反应呢也是比较热烈的。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很多青年人的一个反应是比较的反弹也是比较大的，那所以我其实比较疑问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梁振英他在说出这些话之前他有没有预计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实际上我想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可能反倒是加大了推这个政改方案的一个难度，不是吗？ 我相信特首在准备这个发言的时候当然有考虑这个可能带来一些冲击，有些人这个感到很不满意就要反批评政府，这个可能性我相信他已经是预见的了，这个也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呢要是你保持沉默不谈这个问题你也可以面对很大的批评在建制派里面甚至在中央方面呢也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至少要在这个报告当中呢要提一提但是只能够提一提呢问题可能也说的不太清楚，所以他用比较长的篇幅针对性的问题呢去谈谈他的看法，也希望这个让公众注意，可能也希望引起这个舆论的一些关注跟讨论我相信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期望，不是提一提就算了，希望社会有强烈的反应，也跟这各方面的人呢这个多一点的这个交流事实上呢这个问题也是回避不了的这个白皮书不是提到这个国家安全主权跟发展的利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一国两制下应该是各方面的人都要重视的，所以这个施政报告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呀，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呢这个香港很多年轻人对于高度自治这个问题呢想法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了所以这在施政报告当中说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也不是区域的自治，更不是完全自治特别是学联的这个主张香港问题香港解决，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后来特首在这个记者交代会当中跟一些全媒的人士也谈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这个限制的关系，这是一个不是一般的这个时事的问题，是一个限制关系，香港跟中央的关系，这个绝对不能够含糊的。要是年轻人有点不明白就请他们认真的学一学基本法跟这个人大的这个论述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施政报告当中公开表明对政改的任何的主张都不能够偏离基本法他特别的举例这个像这个公民提名就明显是偏离了这个基本法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一段时间随着政改的这个资深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呢更多的人会关注基本法中央人大的决定跟公民提名跟一些香港未来的发展可不可以这个独立很多这个问题呢都会这个浮上台面上大家有更多的讨论了 那您刚才也说到一些是不是违宪或者是违背基本法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的感受是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理性跟客观的心态去看待这整个的事情的话，你当然是会知道它当中的一些法治的问题。可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可能是跟青年人沟通的方式方面有一些问题，导致去不断的激化跟年轻人这样的一种矛盾。那您怎么看特区政府在跟年轻人沟通方面是不是也要做出一些改善呢？ 未来啊、特别是要啊、多听听年轻人的关系啊，这个、他的声音啊，多跟他们有沟通。所以在这个施政报告当中有一个段落啊，特别是在长远规划与民公益啊这么一个概念下呢，未来对于这个有争议性的这个土地的长期的供应的问题呢啊，这个在施政报告啊102条。啊，当中就提到了政府计划与各界人士啊，包括专业的团体、环保的团体、地区的人士啊，特别是青年学生啊，要多啊举行多方的讨论会，共同应试问题，权衡轻重，共同啊突破尊谨，共同解决问题。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提法，就是说政府为选择啊土地长远的规划的问题，首先作为一个突破口啊，跟年轻的学生共议啊这个港事，希望呢在从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议题方面呢，就逐步的建立跟年轻人的这个一个沟通的关系，特别是啊大学生。我觉得未来呢啊，这个香港很多的资深的组织啊，有很多的这个位置呢，可以让出一点给年轻人参与。现在年轻人他很多的不满，对未来的前途有感到了，他们没有办法做掌握，所以政府是不是可以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他的心愿在这个资深组织里面呢有所反应？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政治改革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啊，希望从现在开始了，这政府有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些改革的这个念头，让青年人有机会进入这个建制啊，表达他们对政治发展啊、经济发展啊、民生的改善各方面的一些意见，这个是一个一个好的方向。 的确，宋博士的说法是现在社会上的一种声音，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声音。我们也采访了泛民主派泛和会的召集人、立法会的议员、大律师梁家杰议员，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这次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点名批评了港大的学院杂志，他提到说学院杂志在里面刊登过一篇关于香港独立的文章。那您是怎么看待未来香港和内地的这么一个关系的？ 这个港独呢，从头到尾啊，都是一个伪的议题啊，不是真实的议题啊。其实呢，这个《香港民族论》呢、这本书呢，在昨天以前，绝大多数的，几乎是全部的香港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的。我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梁振英啊，要把一个伪的议题呢，做得大有介事啊。因为呢，这个唯有一个可以解释，就是他要更加凸显他自己啊这个维稳的这个功能跟作用。所以呢，就不必把一个为的命题啊提升到好像香港人很多人在搞港独。那我真的觉得，如果在封建的时代啊，这可能可以被形容为西棍啊是罪啊。因为如果你习近平主席真的是相信了梁振英把一个根本在香港不是议题的一个伪的命题当真的来处理呢，那么就糟糕了但是我基本上觉得呢，这个梁振英呢都是出于他的一些私人的私心啊，因为他觉得 他现在唯一对于中央政府啊能够有这个起这个作用的是维稳吗？所以他把香港形容成为一个港独的基地，那么他自己的这个维稳的功能就凸显了吗？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人呢都是居心叵测啊。 那其实第二个问题，因为他在施政报告里可以说是多次提到了法治、依法和基本法这个词儿，是在整个施政报告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词语。那他这么强调这个法的问题，他也说有很多香港市民或者说有些议员，他们对政改的要求是背离了香港特区和中央政府的这么一个限制关系，有些也是不符合基本法的。那您认为香港的这个政改是否应该在目前的这种限制和基本法的框架内来完成呢？ 其实呢，我们就几天以前呢，星期一啊，我们是香港的法律年度开启礼上啊，我们的首席法官啊，马道立大法官啊，跟我们的大律师公会主席石永泰资深大律师都已经就着香港人我们这个特区里头啊对法治的理解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律师公会主席呢更加是坦然的说他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啊不断的强调是依法来做这样做那样，但是如果你过分的强调你是依法律行事呢，你就是出现了一个就是集权的国家里头这个以法律来操控人民的这个情况。因为法治呢是有一个很广泛的内涵的嘛，这个概念整个精神呢是包括你要用法律来限制公权力的行使，来保障人的基本自由跟权利吗？那么但是如果你每一次挂在口边的都是我依法来做怎样依法来做哪样，那么给人的印象就是你用法律作为一个工具来就是操控人民，而不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限制公权力的行使吗？ 那刚才梁议员也说了很多关于法治的问题啊，说到这个施永泰大律师之前的一个演讲，那我觉得香港有这么多资深的大律师对法治的一个探讨，其实对香港的法治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只是希望特区政府在作为跟中央沟通的桥梁方面可以做得更有政治智慧一些。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 Kathy， 拜拜 拜拜。